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122集。我渴望有人至死都爆裂的爱我。六，黎平这一下记起来了，诧异道：“哎，你就是高中跟阿言早恋的那个小姑娘呀。”这话一出，其余几人的目光也放在了温亦凡身上。他缓慢咽下口中的汤，解释道：“对，但我俩当时没有早恋，去年才在一起的。但这臭小子当时就是喜欢你，跟我们也不瞒着。”想到这个，黎平就觉得好笑。从学校回来之后，我跟阿言谈了好几回，让他把重心放在学习上，先别去考虑这些。我们那时候年纪确实也还小。他根本不听我的话，从小叛逆到大。但后来不知为什么，突然就开始死命学习了，然后到大学毕业几年了，都没有找过一个对象。黎平轻飘飘地看了桑颜一眼，桑荣也笑起来。呵，把我们吓得以为这小子是被我们的话影响了。桑颜这个当事人倒是一声不吭。桑稚嚼着饭含混不清地说道：“有没有可能是他偷偷谈了？”我问过浩安还有钱飞，他俩都完全不知情，搞得我怕阿言心理上出了什么问题，就一直给他找相亲对象。听到这个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桑颜的筷子停下，他神色懒懒，似笑非笑道：“后来还给我找了一个男的相亲。”黎平一噎，没好气道：“那不是姑娘你一个都不愿意见吗？我能不往那块想吗？你妈为了你啊，这都退让到了什么程度了？”桑荣和桑稚同时笑出声，温以凡低下头，莫名也笑了起来。晚饭结束后，一家子坐到沙发上开始看春晚，但多数时间也是在七拉八扯的说话。熬到守岁结束，两个长辈给他们三个发了红包，随后便回房间睡了。回到桑稚房间，两人说了会儿话，桑稚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打来的人似乎是段嘉许。见状，温以凡想给桑稚留点私人空间，干脆起身出了房间。他走到桑颜房门前，轻敲了一下门，里头很快就传来桑颜的声音：“ 门没锁。” 温以凡拧开门把手，走了进去，往里头看了一圈。桑颜房间的空间比桑稚的要稍微大些，依然是冷色调装修，床在正中央，除了该有的家具，窗附近的位置还摆放了沙发和小桌，在前面是显示屏，书柜上放着各式各样的杂物、照片和书籍，能看出男人成长的痕迹。此时桑颜正坐在房间的沙发上，手上拿着游戏手柄，漫不经心地打着游戏。他抬眼朝温以凡看来：“还不睡？”温以凡把门关上：“一会儿再睡。”“想过来跟我睡？”“不是。”桑颜抬了抬下巴，很拽地说道：“那现在就回去。”当作没有听见，温以凡自顾自地坐到桑颜旁边：“你在玩什么？”桑颜把手柄塞给他，勾住他的腰，力道加重，把他抱到自己腿上。他似乎也有点困了，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，掌心包着温以凡的手，说：“教你。” 被桑延带着玩了一会儿，虽然温以凡自个儿的手也在动，但全程基本上是桑延在操控。温以凡看着屏幕上属于自己这方的角色血条完全不动，对方的血条却一直减少，直到一点都不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温以凡也有了一种自己很牛的错觉，他开始感兴趣，回头说道，我自己玩一把试试。后头的桑延顺从地松开手，看着他玩，本以为结果会跟刚刚差不多，但自己玩跟桑延带着玩的区别极大，不到一分钟，温以凡操控的角色就惨败，并且对面的连一滴血都没有扣。桑延低笑了几声，胸膛微震着点评了一句，菜。温以凡看他，有双人模式吗？ 有，但我比电脑更牛。 桑延悠悠道。在温以凡的要求之下，桑延还是切换了双人模式，拿起另一个手柄。他没有半点要让着温以凡的意思，动作看似随意，但每一下都能扣他小半条血。被他无情地杀了三回之后，温以凡放下手柄，感觉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没有继续留下来的欲望。 我回去睡觉了。干什么呢？ 桑延把他扯回来，忍着笑说道， 这不是说了要教你吗？才教那么点时间你就要出师，我这不得给你点教训啊。 温以凡想了想，觉得桑延说的好像也对， 那你继续教我。 两人边玩着游戏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。桑延问道， 明天还住这儿不？ 嗯，我喜欢你家。温以凡点点头。从认识桑延之初，温以凡就知道他一定是活在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家庭里，不然的话应该不可能会养出他这样性格的人，骄傲自信而又热烈，像是光一样。想到桑延家里人对他的称呼阿延，明明只是开头的那个字换了，好像就温柔了起来。温以凡舔了舔唇，忽地喊他， 桑延。 嗯？ 你妹妹有个小名叫芝芝，你有吗？是不是也改成第一声叫嫣嫣？ 也不等桑延回答，温以凡就继续这样说着。桑延扯他的脸，有些无语， 没有。 那还是继续读第二声吗？叫妍妍。 你困了，在这胡言乱语什么呢？ 桑延盯着温以凡，忽地笑了。 啊，那就是。 温以凡沉默两秒，开口道， 阿妍。 瞧见桑延稍稍发愣的表情，温以凡探头去亲了亲他的嘴唇，而后爬了起来，故作自然地说道， 我去睡觉了。 喊我什么？ 桑延反应很快地把他扯回来。温以凡半趴在他身上，没有再不好意思，唇角弯起， 阿延。 桑延喉结滑动，亲吻了一下温以凡的唇角。 嗯，以后都这么喊。 这回跟桑延父母的见面，让温以凡每周的日常生活多了一个行程。他很喜欢桑延家中的氛围，所以有空就会拉着桑延回他家吃饭。让桑延这段时间回家的次数加起来，可以跟去年下半年相抵了。 两人把搬家时间定在28号，提前一周就陆陆续续开始收拾东西。搬家前一晚，温一凡继续着收尾的工作。他的房间已经被整理了大半，只剩一些杂物还没有清理好。温一凡收拾了一阵，房门从外头被敲响，他随口说了句： 你直接进来就行。 桑岩推开门进来，往他四周扫了一眼，皱眉： 别坐地上，不是还在生理期吗？ 哦。温一凡只好站了起来。桑岩问道： 要我帮忙吗？ 温以凡指了指书桌的方向。 那你帮我把那边的东西装进去，我已经整理好放桌上了。 行。说完，桑岩搬起桌上的资料，一摞一摞地往箱子里塞。搬到最后一摞时，像是注意到什么，他的动作一顿，慢腾腾地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是一个小本子。本子此时被反着放，露出背面，上边被人用签字笔签了一个巨大的名字，占据了背面的一整页，看着乱七八糟，很难辨认出对应的是什么字。旁边的温以凡还在说话： 你房间收拾的怎么样了？ 桑岩没有应话。温以凡又说： 我一会儿也去帮你吧。 桑岩依然一声不吭。温以凡觉得奇怪，顺势看了过去，就见桑岩手里拿着个本子，神色意味不明。本子上面是很久之前穆成允给他签的名。温以凡一顿，头皮发麻，但也觉得他应该认不出是什么字。他又垂下眼，故作平常地继续收拾东西。 我们11点之前应该可以收拾完。 温双将，你胆子还挺大。 桑岩打断了他的话： 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，你这么珍藏你那追……啊，前同事的签名，做什么？ 桑岩咬字重了些，极为刻意地改了口。温以凡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认出来的，实话实说： 我就是放在那儿，没有珍藏。 这小子是个什么人物啊？ 就是梦醒时见鬼里那个鬼。想起之前苏田提过的话，温以凡又道： 他现在好像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，人气还挺高。 桑岩看过这个影片，回想了一下，面无表情地说道： 我还挺喜欢。 啊？ 行，送我了。 你喜欢就拿去。 温以凡觉得桑岩这个样子有点好笑，笑着说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